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很长的一段经文，是在旧约的圣经，在旧约的诗篇。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读一段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在路加福音，或是马太福音，或是约翰福音，提到耶稣的降生。我们现在读英文好吗？请看上一页。预备，对，路加福音一章32节、33节，一起来。He will be great and will be called the Son of the Most High. The Lord God will give him the throne of his father David, and he will reign forever over Jacob's descendants. His kingdom will never end. 中文的意思，来，就是天使对玛利亚说的，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来，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各位，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可能都有许多不同的活动，各位可能放假，可能去购物，可能去旅游，但是真正耶稣基督为什么能降生呢？这边提到了，是为我们而降生，因有一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称为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位君王是为你而降生，为你而降生。常常我们看见小 baby 都觉得这个 baby 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柔弱，也非常的兴奋，有一个小 baby 来到我们当中。这小 baby 是需要被保护的，被看顾的。可是因为提到这位君王，他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谁知道这位出生在马槽里面的小婴孩，有一日他要来执掌王权。这是我们今天所读这段经文所要明白认识跟了解的。所以今天我选了一段诗篇在我们当中，如果各位仔细的读圣经，从旧约读到新约，可以发现在旧约里面，从一开始就有许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耶稣基督预表。比如说在创世纪，我们可以看见有关于耶稣基督预言跟预表吗？提到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一个单数，将要来成为救主，来执掌王权，要来践踏撒旦，践踏仇敌。一直到出埃及记，整本出埃及记都谈到神的救赎，然后提到了约书亚记，约书亚的名字就是在新约里面希腊文耶稣的名字，耶稣的名字就是救主，我主是我的拯救。所以整本旧约圣经都在预言耶稣基督降生。同样的，刚才我们读的这段诗篇也许各位都不太熟悉。如果各位仔细看你的圣经现在大家年轻人都用数位版的如果你看你的这个手上的圣经，诗篇可以分成五个卷，有五卷给各位一个作业，回去看是哪五卷，上面都有标明。这五卷的第一卷、第四卷跟第五卷都是在颂赞耶和华神的作为，而第二卷跟第三卷，就是第72篇、第89篇，就是所谓的弥赛亚诗篇，就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就看整卷诗篇，从头到末了赞美耶和华神的作为，然后中间呢，它的核心就是预言耶稣基督降生。如果各位不清楚，可以自己回来看诗篇这五卷书。它的排列好像摩西五经一样，记录了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诗篇第72篇。好，请看下一页提到了王的儿子，王的儿子，公义的君王，公义的君王。刚才我们读了诗篇第72篇，提到这位是王的儿子，这位是王的儿子。各位想到王的儿子就会想到什么？一个王子，他是要继承王位的，他是要执掌 权柄的。如果你是王的儿子，大家会把所有的注意力焦点摆在你的身上，你的身上。我看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执政掌权者，比如说我们来自台湾，我们之前的总统被称为台湾之子，可是他如今在监狱里面。那我们知道北韩最近换了新的领导人，他是北韩之子，但是我们看见他是如何的残暴的对待他的百姓，对待他的敌人，他的政敌。那美国呢？美国之子是谁？我们上个月我们纪念这个 JFK 甘乃迪被刺杀50周年，他们被称为是美国的皇族皇家。当 John Kennedy 被刺杀之后，他的弟弟 Robert Kennedy 成为一个新的盼望，许多的妇女非常支持他，可是5年之后他又被暗杀了。大家又把注意力摆在他的儿子小甘乃迪身上， John Kennedy or John Jr. 那有一部电影就叫做 American Prince， 美国的王子。可是我们也知道到1999年，这个小甘乃迪也因为飞机失事了。人们都喜欢把我们注意力摆在这个王子的身上，但是人们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那我们看看这篇诗篇啊，诗篇第72篇，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了这篇诗是所罗门王的诗，但是最后呢却说这是大卫的一个祈祷。那究竟这个是大卫所写的呢，还是所罗门王写的？应当是大卫为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所写的这个诗篇，他为他儿子来祷告，期待他这个王子接续他们这个王位，能够用公义来审判他的百姓。我们看看所罗门王的一生是否也是如此呢？的确他刚开始非常的谦卑，在神面前来求智慧，求神给他智慧来审判万民。的确神也给他智慧，神喜悦他，而且使他的财富，使他的权力是在整个犹大的王国里面他的顶峰。可是我们看见最后这个所罗门王因着娶了1000个嫔妃，他开始去敬拜崇拜外邦的偶像，以至于他死了之后他的王国就一分为二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卫之子，这个王子最后也没有办法来完成他的一个使命，就是执掌王权，就是以公义审判万民，并且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那最究竟这位王子是谁呢？刚才各位所读的这段经文，这位王子他是按公平来审判，公义跟公平来审判。你希望我们的国家是按着公平来审判的吗？为什么各位漂洋过海从不同的国家来到这块土地，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教育比较好，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是比较公平的环境，有公平才有机会。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公平，我们希望被判断的时候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法律，一个公平的法律。这位王的儿子要为困苦人来伸冤，如果在一个国家里面他没有按公平审判，有许多人是被冤枉的，被诬告的，深陷这个牢笼里面、监狱里面，却没有人能为他们来伸冤。这位王的儿子要为困苦人来伸冤，这位王子要拯救穷乏之辈。他不是高高在上，我是王子，我就要享受这一切的荣华富贵，不是。他顾念那些卑微的人、软弱的人、穷乏的人，不仅如此，他要压碎那欺压人的。最近国内有一些名词叫土豪有钱有势的人那些欺压百姓的人。那有一部影片叫做 Death by China， 当然这部片引起很大的争议，提到了这个中美之间的一个经济的情况，提到了有许多的劳工他们辛苦的工作，可是钱是被谁所赚呢？ 这些老板、这些 CEO 所赚的。他每个小时所赚还不到一块美金，他做我们手上的 iPad、iPhone。但是神的王子，这位真正的王子来，要来改变这一切，还要按公平审判为困苦人来伸冤，要拯救那些穷困的人，并且来压碎那些欺压的人。这是真正的王子，你期待这样子王子在我们当中吗？这位王子是公义的君王。我们看下一段，同样的，这位王子是一个救赎主。如果在希伯来文里面，公义的同义词就是救赎。各位想到出埃及记，这群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统治底下400年的时间成为奴隶，被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呼求神来拯救他们，来救赎他们，为他们施行公义。所以我们想到公义的时候，不是想到一个暴力的、一种独裁的、一种统治的手段。公义就是救赎。不仅如此，这个救赎也是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所以救赎是一个救恩，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不是依靠我们的功劳，而是出于神的怜悯。这一群以色列人，或是之后我们因着信心来成为基督徒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值得被神所喜悦的，而是神白白的恩典赏赐给那些愿意依靠他、接受他、悔改来寻求他的人。这是王的儿子，他是一个救赎主，拯救我们的生命。他不仅是公义的审判，他更是倾倒他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第九节也提到了，他要践踏仇敌，在地上填土。我们想到就是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提到了这位女人的后裔要践踏仇敌的头啊，然后呢，这个仇敌要在地上啊，就是这个蛇了啊，这个仇敌在地上行走，地上填土，以至于这些仇敌都要降服在神的脚前。这是属灵上的势力，王的儿子来，要来胜过一切仇敌、魔鬼、撒旦的势力。不仅如此，我们看下一页，他也要来胜过地上所有的君王，地上所有的权柄。这边提到了他师是什么地方啊？是西班牙，当时在欧洲对他们犹太人而言最远的地方，陆地往西最远的地方就是西班牙，不能再走了，前面就是大海了，就是大西洋了，就是大海了。然后往南呢，到了阿拉伯半岛的南也门，他说从这海到那海，从地中海的两岸到地中海最远的地方，从大河直到地极，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直到地极，这些君王都要来下拜。各位可以发现，这并没有实现在所罗门王的时候。虽然大卫王为他的儿子所罗王这样子祷告，这样子的一个权柄，这样子的一个领土，远远大过于地上的王朝，并不仅如此，他的名要存到永远，他要执掌王位直到永远。然后我们知道，地上每一个君王都不会执掌权柄直到永远，也许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独裁的统治者，也许把他权柄交给他儿子、交给他孙子，一代、两代、三代，他们都没有办法继续执掌王权，有一天他们都仍然要面对这个死亡。所以这样子的预言成就在谁身上？唯有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才能够执掌王权直到永远。常常以前我们小时候在什么国庆阅兵都听到万岁万岁，对吧？我们希望这些人掌权者能够万岁，但是我们仍然发现这些人、这些执政掌权者有许多的软弱，有许多的不足，有许多的他们也是一个罪人， 只有一位能够活到永远执掌王权的，就是神的独生子。因为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他的荣耀要遍满全地，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好，我们来看最后啊，耶稣已经降生，为你我而降生。那你是否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如今仍然活着，如今仍然与你同在呢？待会我们所要背的这段经文也是很熟的，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预备，来。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神与你同在吗？耶稣已经降生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已经升天了，那耶稣如今还仍然与我们同在吗？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五到七节，耶稣说，我离开是与你们有益，我离开我要差派圣灵，我若不离开就不能差派圣灵到你们中间。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在读使徒行传，提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耶稣的灵，耶稣说你们应当欢喜，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因着肉体的限制，他只能跟他周围的人来传讲福音。耶路撒冷或是加利利一带，他受到他身体的限制，如今他升天，他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如果不是圣灵，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在这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得以重生，才得以得救。那最近我听了一篇讲道哈，这位讲员提到了，常常我们的人生是被什么带领的？他用三个 P 啊 ，Press。过去这一年，你的人生是被什么所带领的？是被压力所带领的吗？还是 Problems？ 你的人生是被许多的问题所带领的，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还是 Performance？你的人生一直在想我要如何的表现，如何的来表演，你的工作上的表现，你学业上的表现，你的人生是被什么所带领的？是压力，生活的压力，还是问题？你跟配偶，你跟配偶之间的关系，跟你亲子的关系，或是你财务的困难，还是你只追求一个表现？常常我们人生是被这三个所带领的，一个压力带领的，一个问题带领的，或是我们寻求更好的表现。但是是否你的人生是被神的同在所带领的？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神要与我们同在，而且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是神的同在，神的计划来带领，以至于你从圣灵得着能力，你从圣灵得着平安，来实现神的心意，神的计划。你是否过着一个神与你同在的人生，就是以马内利的人生？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他差遣了圣灵进入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依靠他的人。同样的，他也可以改变你的家人，也许你的家人还没有认识主，还在认识，在慕道的学习当中，你可以为他祷告，求圣灵来帮助他，来感动他，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你降世为人，要成为一位公义的君王，你要跟公平来审判众人，审判万国。不仅如此，主，你降世为人，要成为一位生命的救赎主，用你的爱，甚至你亲自用你的身体为我们所舍的，以至于我们能够白白的得着了这个救恩。主啊，你降世为人，更是要执掌权柄直到地极，以至于如今我们传扬这福音，不论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也在海外，在世界各国，我们支持各个的宣教士。主，你要借着这样好消息，这样的福音， 以至于来传到地极。主，有一日你还要再来，在这地上来执掌王权。主，我们赞美你。主，真的是你已经差遣圣灵来到这个世上，来到我们当中。主，求你圣灵时时来感动我们，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因为主你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常常被你圣灵所感动。借着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帮助我们在未来新的一年能够过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生活。主，我们也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无论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期待他们也能够过一个与神同在的人生，就是以马内利的人生。期待我们每一天都是以马内利，不只是在这个圣诞节我们来庆祝，来纪念耶稣的降生。我们希望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中，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生命当中都有耶稣在我们当中来做主为王。赞美耶稣。如果我们在这我们当中有愿意祷告接受耶稣的，你可以透过简单的祷告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主就要进入你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将时间交给李师。